之间。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高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期体坛夜话，我是孟群。眼下呢，距离这个新赛季的 CBA 开始呢，应该说这个也就剩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啊。预计呢，应该在原定计划是10月16号开始比赛。那么这中间呢，应该还有像9月15号到27号在陕西举行的第14届全国运动会。那么全运会呢，又推出了非常严格的这个赛前的隔离措施，所以说 CBA 今年夏天的休赛期，其实应该说已经时间上所剩无几。但是 CBA 联赛呢，至今还是不能够确认下个赛季究竟是全华班还是有外援参加比赛等等很多的问题呢，是悬而未决。那么另外是究竟恢复主客场呢，还是沿袭着赛会制，我想呢大家也非常的关心。那包括像投资人呐、球员呐、赞助商啊，包括媒体和球迷在内的这个 CBA 联赛，很多方面吧，大家都是希望恢复主客场的赛制，但是因为疫情呢，会不断的出现一些零星的一些反弹的现象，所以说中国篮协呢，一直对于 CBA 公司股东大会要求恢复主客场赛制的这个股东的决议呢，也是不置可否，一拖再拖啊，目前也没有什么结果。那么就以上的一些疑问，我们也在想，在媒体同行眼中啊，新赛季的 CBA 是实行什么样的赛制可能性比较大？另外呢，就是在球员方面呢，是全华班还是希望继续有外援参加比赛？参照以往两个赛季，有哪些好的经验可以去坚持？哪些细节还需要去调整？所以今天晚上这期体坛夜话呢，邀请了大家非常熟悉的篮球评论员周贺来谈谈他的想法和观点。周贺您好。 孟群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觉得首先还是谈谈你对于这个新赛季的赛制的看法吧，就是你到底是希望什么样的赛制？ 其实从这个上赛季打完，因为整个不管是球队也好，还是说媒体也好，还是球迷也好，大家的呼声呢还是倾向于恢复主客场赛制。因为大家可能有差不多一个赛季，加上可能因为在之前上上个赛季也有一段时间复赛之后是没有能够打主客场，是全华班的这么一个赛制，不是这个赛会制的一个赛制，所以呢大家可能希望能够看到主客场啊，能够到这个主场再去看球。而且呢，其实在上赛季结束之后，咱们整体国内的这个疫情防控的形势还是非常不错的，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大家也都是希望能够回到球场看球。但是在 CBA 公司把这个方案啊，这个当然 CBA 公司报的还是一个赛会制的一个方案，当时呢是考量到可能方方面面，包括这个尤其包括冬奥会在即啊，这个马上就要举办了，很多的因素，所以还是报了一个赛会制的这么一个方式。那当时7月份也是有15支球队就是一块上书说希望是恢复主客场采用全华班的这么一个赛制，但是一直总局没有批复。那现在呢，随着咱们说这疫情的反复，然后包括江苏然后等等多地，实际上我觉得在想打主客场那种情况几乎是没有可能了。因为这个疫情防控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事儿。因为昨天我也在这个网上就是说了一下，后来有朋友说那坐飞机或者坐火车，这都公共交通都会查健康宝啊，查体温啊等等的，说这怎么不能恢复主客场呢？我说因为其实这些球员他们不像这 NBA， 他是比如球队的包机，很多还是这种这个应该说是民航啊，或者这种高铁啊，还是公共交通的这种方式，它会有很多这种接触。那球员呢，比如他能，你能够控制他的行程，但是你不能控制跟他同飞机的这些人的行程。那而且这个本身这个病毒呢，咱们说有很大的这种包括潜伏性啊等等，就是你可能这半个月哎看是没事儿，但是可能过半个月之后，一说这同飞机某一个人，比如他是这个病毒携带者，那这样可能导致的就是说这个整个球员都是密接。但是这半个月期间呢，如果按照咱们过去的一周至少3赛这么一个赛制，那可能这个队又打过差不多六场比赛了，那可能你这其他6支队又成了密接，所以就是这种连锁的效应是 危害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几乎是不太可能恢复主客场。而且再有一点就是说，咱们知道最近这段时间，包括很多比如说地方到北京的这个机票、火车票都没有了。那如果赶上这种情况，比如说或者在哪个省的球队，他可能遇到这种封闭的情况，那可能他都出不了这个省，那或者出不了市，那最后这比赛怎么去进行，这全都是问题。所以对于 CBA 来说，现在最保险的方式就是赛会制。但是赛会制呢，怎么去打，在比如说一个赛区打，还是说几个赛区打，或者说怎么去组织安排，其实这又是相对来说比较考验这个 CBA 公司的一点嘛。就是因为去年很多球员啊，对这个赛会制也是应该说是怨声载道，大家憋得有点受不了了，说对这个球员身心健康都有影响，因为他在一个地儿一捐两个月，酒店都不能出，这反正的确是有一些影响。所以看看这个新赛季到底是怎么去进行，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联赛的组织和管理其实是一考验。而且咱们计划是10月16号开赛，但现在看这个架势能不能开赛，这也是一个问题。另外包括这个，如果说打这个赛会制的话，那好像全华班就是或者说有外援的这种方式就可以延续下来，像之前一样。但是呢，各队呢又从这个收入的角度考虑，可能又不太希望有外援，因为你有外援呢这成本就比较高，是吧，投入比较大。但是你说我这个，比如我小俱乐部我投入不起，但是有的俱乐部他投入得起，对吧？那有的队有外援，有的队没外援，这就导致一个竞赛公平的问题。所以又有很多队呢，就是建议呢，就是采用全华班的赛制。所以整个这个，我觉得赛程安排或者赛制的这种安排，实际上现在是非常微妙的一个情况，而且非常复杂。所以对于整个这个联赛的组织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嗯，就你刚才说的这个是比较微妙的啊，比较复杂的一件事儿。但是我觉得它是不是一件新鲜的事儿？ 怎么说呢？ 因为之前就有，因为之前两个赛季的话，咱们有过这样的操作。 对，其实之前是有过类似这种情况，包括就是在我说上个赛季恢复之后，有的全华班，有的队不是这个全华班。当时咱们北京两支球队，北控和首钢啊，也都是有双外援，算是当时阵容比较齐整的球队。但是就是当时联赛也是根据球队情况的不同啊，设置了这外援出场上场时间次数的这种一个限制，但是现在就是对于各队来说，我觉得因为有很多队，包括比如咱首钢跟苏豪、秦宇，包括广东那俩外援，包括山东等等，人家很多是其实是留下外援的。然后但是呢，也有很多球队呢，咱们也看到就可能从方方面面考虑，就是留不下，或者说也没留外援，包括莫泰，我看也都是去其他联赛打球了，很多外援也都是去找新的出路了。所以对于这些个球队来说，你现在在找外援，来了之后再隔离，是吧？隔离现在境外应该是21天，然后再加7，这一个多月，那跟球队，咱们现在已经8月中了，那跟球队合练的时间恐怕都非常少。如果咱们现在的外援到中国，他到队可能要90天，对吧？到队9月中，然后10月中如果能够开赛的话，其实他就1个月的时间合练。如果说你现在外援还没找好，因为现在很多都没有定下来嘛，外援没找好，你要升到9月份，他都未必能直接赶上开赛。所以很多球队，我觉得可能从这个投入角度、投入产出比的角度来说，就他不太希望说再有外援，就这么打，也挺好，就拼国内球员呗。反而这样实力呢，就差距没有那么大。要不然现在就是有财力的，这个先弄外援呢，他就好一点。所以，但是你没有外援呢，就涉及到你这个比赛的竞争性，是吧？比赛的观赏性是不是足够？那这又有问题。所以，怎么说呢？就是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啊，我的确觉得有外援会好看一些。 嗯。 那没有外援呢，就可能中国人自己打了。而且呢，就是本身呢，咱们这两年说话联赛，应该说是非常困难。就整个这个时期，包括这赞助商也好，包括这个比赛的这个本身的精彩程度还可以，但是现在比如之前还能有外援，现在如果你要外援也没有了，然后这赞助商也在缩减，然后方方面面如果再减少赛程，像很多球队呼吁说能不能减少赛程，说这个赛会打赛会制的话，那赛程再缩减，那就是等于之前非常努力的把这个赛程拉长，然后呢这个就是给赞助商权益的回馈也好，然后这比赛增多给这球迷的这种这种福利也好，就现在等于就全都退回去了。 但是退回去之后你什么时候再能提上来，这又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虽然是很多情况呢咱们是遇到过，而且呢我觉得对于 CBA 公司来说它是有一些方案的，或者但是但这个赛季咱们刚才说这微妙啊，真的对于联赛来说它是一个是标志着好像前进后退的这么一个节点，就是它很难去抉择很多事儿，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因为这个等等这个比如球队收入这些考量，它按照计划应该往前推进的有可能会倒退，这是一个咱们说这很尴尬的一个局面，就是到底怎么去进行，是顶住压力还继续往前走，还是说要不然我这个以退为进我先退一步。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整个这些公司对姚明啊的其实都是一个考验吧，现在其实是一个比较怎么说比较难办的一个节点，跟以往还不太一样，因为以往咱们说突发事件哎我应对上就好了，但现在是你在一个赛季前的一个阶段，你要规划整个这个赛季甚至未来更多的赛季，对吧？如果疫情长期这么下去之后你怎么办，那这其实都是要考虑的事儿。 这疫情呢就是咱们所说的没完没了，看似好了结果又开始有点零星的反复了。但是呢我觉得作为咱们球迷和媒体来说呢，大家还是尤其咱们作为未雨绸缪啊，就是想这比赛还是尽量能够恢复，就是还是能够打。 对。 但是怎么打这些细节方面是需要之前的考虑。那其中呢我还是这个也看到一些报道里边，你也了解到就球员的这种反馈嘛。尤其是咱们这个国内球员集中在一起打球的话呢，他们经过了两个赛季的这样的一个考验，那么在这种赛会制的环境之下的话，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已经适应了？那到第三个赛季的时候呢，已经是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封闭环境当中的打球的这样一种考验。 说实话，在上赛季打完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也知道上赛季到这个季后赛阶段，咱首钢也好，包括深圳也好等等，好多队就有这个球员，这个甚至因为这个停赛的一个情况，就是其实到上赛季最后的时候，大家已经憋得都有点，就是咱们说这无极六兽已经憋得有点不行了，是吧？就都想出去，哪怕出去吃点面呢，大家就想出去放放风。的确是，就是对这个完全封闭，就只能在酒店这个区域活动，大家是非常的，我觉得是比较抓狂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呢，就是其实，在赛季结束之后，大家都希望赶快恢复到这个主客场。这主客场呢，起码它有点意思。虽然这你说这个舟车劳顿可能稍微疲劳一点，但是呢，那起码这接触点新鲜事物啊，或者怎么样，相对来说好一点。 对。 但现在反正我了解的啊，就一说这个，因为疫情的反复，那现在大家只能是接受，只要能打，是吧？哪怕你还是赛会制，那也只能接受，因为你没有其他的方案。而且现在呢，我觉得所有这些球员也好，俱乐部也好，就是这种疫情防控的这种意识，其实大家还都是非常强，因为咱们国内也非常重视嘛。所以就是首先就是疫情防控，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出现任何这种问题。因为一旦咱们刚才说了，有一个队或者有一个球员出现这问题，那可能涉及的不是说最后就是你的一个队，而是可能联赛里边多支球队。那如果咱们刚才说了，如果五六支球队出现这种情况，你的比赛都没法打了。所以其实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包括联赛也好，对于队员来说也好，就是首先啊是先把这比赛恢复了，先能打，然后呢再说咱们这个，再说是到底是主客场啊还是赛会制啊。我觉得首先是得活下去是第一要务，对吧？咱别说这联赛都打不了了，首先这联赛得能打，其他的再说。对， 嗯。那么说，我觉得从球员角度来说的话，既然在一个地方封闭时间长了以后，他们可能不适应或者非常难受。那换一个角度来说呢，那就是如果把这个赛程给它缩减呢，那对球员来说，是不是反而是一个好事呢？ 其实去年我觉得，怎么说呢，缩减赛程其实是一个方式，就是说，在同一个地方，第一呢不会特别的这个疲劳，第二呢就是也没有必要说把这个大家都弄得这么辛苦。但是缩减赛程对于赞助商或者对于联赛来说肯定又不希望看到，因为赞助商就是咱们50多场有50多场的这个 转播 赞助的一个方案， 对 这金合同金额，那30场可能有30场的一个情况，所以这又是一个问题。那对于球员来说呢，我觉得就他们挣的钱应该是一样的，因为都是按年薪算的，其实对他们来说影响倒不是特别大，主要就是说怎么能把这个赛会制的比赛啊办得更有意思。其实去年就我们就是几个媒体，大家也在一块探讨这个事儿，就是如果联赛就是把这个赛会制能够做的 比如说更完善一些，一些给球员提供的服务啊，或者说给球队提供的服务做得更好一些，可能也能够尽量的去降低这个赛会制给球员带来的这种不利的影响。比如说啊，咱们啊，像去年在诸暨，那咱们是不是可以在比如浙江或者江苏选择那么两三个城市，或者说是吧，选择哪怕这个就俩城市呢，您选两个城市，然后分组，分组完了之后呢，中间呢是完全封闭的，比如球员是这种大巴车的这种交通方式，不要太远，通过坐大巴能够到下一个城市去比赛，然后这样呢，比如两个组打个交叉或者怎么着，它有一个来回的这么一个周转过程，然后包括比如说中间有没有这个休赛日的时候，组织球员们比如说整集体出去，比如说出去去游览一下，是吧？诸暨或者也好，或者其他地方也好，你稍微游览一下。或者一个组织组织什么什么教育的活动是吧，哪怕参观个什么，或者一块组织去吃饭，包括场，就作为联赛来说，其实这是可以做到的。我觉得这些方面如果能够就是做得更细一点的话，可能也能够降低说赛会制的这种对球员身心的这种影响。我觉得很多细节吧还是可以再去探讨和考究的，就即便赛会制也可以尽量把它做得不那么枯燥，甚至咱们说是不是有这个，比如说在这个酒店弄点什么游戏室啊，是吧？然后或者组织什么观影室啊，或者这个组织参观个什么博物馆啊，组织参观个这种比如说自然风光啊，你有点这种设置它就好一点，别说就在一个酒店一圈不能下楼，这肯定是相对来说这球员也比如球员咱普通人可能也憋得难受，我们也隔离过这14天在酒店这出不了门，他是难受，那除了打比赛就是训练，要不然就在酒店屋里待着，他反正尤其像球员这种可能相对来说好动不好静的这种职业群体啊，他就的确比较憋屈。对 对，这听起来就是身心俱疲啊。 对对， 这个你刚才提到，其实这些建议的话，我相信如果要是真的从可操作性方面呢多加考虑的话，还应该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让球员的身心得到放松。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说，比如说咱们说给球员包场看个电影，对吧？咱就找一个这个影院包场看个电影，联赛出面，其实这个很好实现。然后呢，比如说，如果说咱们像，比如说，如果在陕西啊，咱假如说像全运会，那是不是可以组织球员们去参观个，比如说秦始皇陵兵马俑啊之类的？就是你可以找一天，同时大巴车相对封闭，组织球员去，对吧？就是或者跟景区谈，比如我们这一时段能不能，帮我们协调一下，这都可以。我觉得从一个联盟角度来说，这是可以去协调的，这不是咱个人。说您给我景区腾空了，这不太现实。但其实联盟是可以做到。还有就比如说，我去品尝当地的美食，那就谈一个餐厅呗。我直接车到门口，然后直接进去大家吃，吃完之后再拉回酒店。其实这都可以。我觉得很多事儿其实都是可以做到，就是，就是有没有这精力，有没有这个心思去做这些事儿，这其实是一问题。 对，其实 CBA 呢本身它作为一个品牌，在经营了20多年的话，一定在各地已经很有影响力了。 对，其实就是咱们比如说同样。我做这些事儿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咱们做媒体角度来说啊，我可以把它产出内容，对吧？比如我来尝一个美食，我可以做一期内容或者怎么样，媒体可能自然也来采访来吧，或者我来参观，这本身就是一个新闻。所以就是对于这些商家来说，第一就是联盟又不是不给钱，或者说如果能不给钱，大家谈个这种合作更好。第一呢就是说，就是商家也可以有一些这个收入，另外呢也有曝光度，其实这都是好事儿。所以我觉得很多事儿就是事在人为嘛，可以做得更好，就即便赛会制也可以不那么死板。对， 另外呢就是对于各家俱乐部的影响的话，我相信经过这几个赛季的坚持啊，其实我们也知道疫情之下的话呢，不单是体育，其实很多行业的话都是受到这个影响的话，有一些支出啊，包括这个收入啊，它是这个不太平衡的。那么各家俱乐部的坚持方面的话呢，就据你所了解目前整体的情况的话，有哪些俱乐部的相对还说好一些？ 说实话每个俱乐部情况都不一样，因为很多俱乐部呢就是它投入相对比较少，包括从外援角度来说，有那种几十万美元的是吧，也有这个像咱们比如说几百万美元的，就是它的确不太一样。所以各个俱乐部你想，如果是几百万美元，像尤其你外援如果再签的多一点的话，那可能这一下就甚至这个奔着千万人民币，就是吧甚至更多就出去了。所以呢，每个俱乐部情况不一样，但是如果说从整个门票收入的考量来说，正常来说，一个像比如首钢这样的俱乐部，那本身球馆比较大，那这个球馆比较大，容纳的人比较多，比如五棵松一场比赛18000人，咱们就卖出10000张票，一张票咱平均200块钱， 是吧？这就200万的收入，一年呢有这个50多场比赛，那有个20多场的常规赛，30场常规赛，就比如那也有个1000万的收入。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就是肯定这是比较可观的。但是对于很多小俱乐部来说，比如说球馆又小，对吧？或者呢，这个整体上它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或者它这个比如说粉丝基数不多，它又比如说包括周边也不太好卖，那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收入可能更多的就是来自于联盟的分红。那这分红呢，像去年那种有一个巨大的缩减的情况下，其实各队这个影响不尽相同。小俱乐部它本来投入小，这收的也少，这反正基本上是勉强维持。那各个这种怎么说俱乐部呢？尤其像这种私企老板，他肯定花这个钱是心疼的。就即便咱们说他这花的少，他入不敷出，他也是心疼的，是吧？那你像 NBA 人家各队都挣钱，那现在咱们呢很多队他不挣钱，他是赔本赚吆喝。那像比如说咱们首钢这种大国企，他本身呢有一定的收入，有钱，那个那怎么说，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咱真说不好。但他可能没有像私企的那种那么心疼，对吧？就是不是说要掰开了揉碎了这么花，但是对于大部分球队来说，现在更多的还是这种民营企业、私企，那老板我觉得还是明显啊，这几个赛季是缩减开支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也是能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球队说希望是全华班，或者说这种而且希望主客场全华班，就是第一呢减少开支，第二呢增加一些门票收入。这个别看这个钱少呢，也可能也有上千万的收入，那对于这些球队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对， 其实就现在来看，经过这两个赛季的话，还没有说哪家俱乐部出现了太大的问题，或者说有太多的负面情绪。就是这 CBA 联赛相对于这个中超啊，咱们说的这个中超联赛的这个其实都一样受到了外援的影响，那球队的成绩呢也特别不稳定。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中超联赛的话受到的影响的话，可能在我的这种印象当中呢要大于 CBA 联赛。 可能其实是因为中超的这外援的情况感觉更复杂一点，就是他就是跟篮球这个 人数啊、来源啊，是吧？ 对，一个人数，包括这国家，是吧？这些情况都更复杂一些。篮球相对来说还稍微的，稍微的还简单一点，就更多的可能是这个来自美国的外援等等。所以其实球队我了解啊，真的有不少俱乐部还是有一些负面情绪的。但是有负面情绪呢，就谁也不想说，就说我不打或者怎么着，这也不能说不打， 没有放弃的道歉。 对，他只能是坚持，他只能坚持，这就是这个买卖吧，他有没有前景？有前景。但是现在呢，这两年可能前两年也挣过钱，但这两年呢的确是在一个赔钱的状况下。那但这资格，就这资格谁也不敢说放弃或者我不打。那所以咬着牙也得坚持下来。这的确在疫情之下呀，对体育来说，这整个体育行业来说，我觉得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对 对，其实对于各家俱乐部来说呢，肯定还是做好了新赛季呢去打比赛，无论是赛会制啊还是主客场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比赛，还是需要去继续去这个努力去争取好的成绩。所以说呢，就涉及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在前段时间呢，这个人员方面的来来往往啊，这个各种消息也不断，包括首钢的消息啊，包括呢在前段时间的 CBA 选秀，各家俱乐部呢又选了像咱们这首钢栾立成啊等等这些年轻球员的这种情况。就是在人员的这个调整的啊，这段时间的话，你的消息给我们做一个这方面的介绍吗？ 其实最近没有特别大的这个 爆炸性， 就是对，没有爆炸性的这种人员转会，所以我也看到，就是之前就是您跟我聊的，就是周琦的说是这个传言说要转会首钢， 对， 也有朋友给我发过，但是呢，就是反正我了解，现在也没有特别确切的一个消息，因为。像周琦这种球员，他这转会真的可能是整个联赛必然性的这种变化。那对于不管对于新疆来说，还是说对于下家来说，这都得好好考量。第一呢，就是这个，首先这转会的话，这钱肯定不是一个小数，这的确不是一个小数。第二呢，就是他不管到哪个队，可能都会直接改变联赛格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对于首钢来说，我觉得就咱们。上海就刚引进了两个内线，是吧？咱们再来周琦的话，咱们就还得往外出人，再别就是他这情况就是还得往外再有人走。所以呢，那个就我是没有真的是没有确切消息，包括问球员， 大家也都没有说确切说一定能把周琦引进过来。当然周琦如果能来，首钢可能一下就成为这个夺冠行列的球队了。就是刚才周琦即便不来，说话咱也有机会，但是就肯定是来了之后机会更大嘛。但是这真的是反正是没有确切消息。因为之前还有人说这周琦已经打那个全运会预赛的时候说跟辽宁关系特好，是吧，说这辽宁整个人都开心了，然后也有很多这种传言说你看他就跟辽宁一块打比赛的时候就是每天都笑呵呵的，说这整个人都开心了。反正这传言很多，而且呢有很多，现在整体上看起来说实话整个联赛当中可能是上海队的动作最大，这是现在唯一确定的，就是包括王哲林也好，这个袁唐文也好等等，上海队的动作是最大的。而且能看出上海九狮这两年他这个他也是对国企接手了嘛，然后整个这个投入也好，然后整个这个努力的方向也好，真的是奔着这个重新复兴冲冠去的。而且呢今年换帅李春江去了，是吧，李春江去了之后这支球队能不能带来一个质的一个变化，把这支球队重新带到一个争冠的行列，从整个他的教练的选择，然后这个球员的引进，方方面面能够看到这支球队是我觉得今年看起来这个野心比较大的，或者说这目标比较高的一支球队。那至于其他球队说实话都还算相对平稳，就没有说特别爆炸性特别这个大的这种引援动作。对， 有些不敢近色，荣耀长在这诞生，胸口在滚烫着，心情不再有坦克。就算有泪水伤痕，就算被嘲笑着，就算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狂奔，我尽全都冲着一股狂热，是太阳的灵魂，永不放弃钢铁般的坚韧，是个人的独特，生命的女神，让气温每回在终点的我们，生是荣耀的时刻。冰雪覆盖金色，荣耀长在这诞生，胸口在滚烫着，心情不再有忐忑。就算有泪水伤痕，就算被嘲笑着，就算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狂奔，我尽全都冲着一股狂热，是太阳的灵魂，永不放弃钢铁般的坚韧，是个人的独特，生命的女神，让气温每位在终点的我们，别回头吧，真正生活今生是荣耀的时刻。冰雪覆盖金色，荣耀将在这诞生，我尽全都冲着一股狂热，是太阳的灵魂，在终点的我们，别回头吧，真正生活起身是荣耀的时刻。 调频九十四点五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这里是钟鼓楼， 这里是中华民族园，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 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九十四点五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以达到中雨以上，局地暴雨。降雨将会导致路面湿滑，低洼地带积水，能见度下降。明天早晚高峰出行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提醒大家外出还要做好防雨的措施，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也避免到高风险地区游玩。今天晚间的最低温度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7度。此外，这两天的穿衣指数为7，适合穿夏装类的服装。紫外线照射强度弱，明天早晨由于雨水侵扰，不太适合大家外出晨练。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校园梦同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每天晚上9点半，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好，在报时广告之后呢，欢迎继续回来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体坛夜话，我是孟群。我将继续和篮球评论员周贺未雨绸缪，新赛季开始之前呢，探讨一些大家所关心的来自 CBA 的话题。其实现在呢，就是因为有些不确定性，所以说各家俱乐部呢，在人员的这种调整方面呢，不像以往啊，这个动作这么大。但是呢，我们想新的赛季开始的话呢，有各种可能性啊。首先呢，这个外援的话，它不会有太多的这种新的外援的加入，也就是在现有外援的情况下，可能有些外援还这个不会继续打球啊，比如说现在听到广东那边的马上啊，有可能呢是因为这个伤病那个伤病的影响，新的赛季有可能就不能替广东打球了。那么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咱们在现有的这个球员，尤其是咱们本土球员的基础之上呢，加上一些这个老面孔的外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新的赛季的走向，应该就这个判断，你觉得是更困难呢，还是更容易呢？ 因为现在说实话，这个不确定性很大，因为很多队就是我了解啊，跟包括跟外援签的这个合同也是，就是说如果联赛说是全华班，那么呢就签了一个教练合同，就是说你作为教练在这儿这个就是给我效力，那可能这教练合同相对来说呢钱少一些啊，就是没有那么高的金额。然后同时呢，就是说如果中间联赛公布说可以打比赛了，外援可以出场了，那马上再把这个教练合同再转成球员合同，那球员合同呢，可能这个钱再多一些。那所以各个球队呢，就是咱们说的有财力的，人家呢就是这个多手选择，我有一后手。那没财力的呢，从这角度来说，肯定就希望就是咱们干脆就一碗水端平，就都别外援了。那所以如果这外援，我觉得对于整个联赛格局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咱们包括看这个决赛，包括前年这个季后赛。就是也知道，就是如果比如说没有威姆斯的出色发挥，那是不是广东他可能也不太容易登顶，是吧？包括那年打半决赛，他首钢跟广东打到最后也是威姆斯的这发挥。就如果没有外援，那可能就大家也能掰一掰手腕。那有外援之后， 这情况一下就发生改变，而且呢到底是每个队都没有啊，还是说就有的队友有的没有，这也是一问题。再有呢，就像您说的，这比较复杂的一个情况，就是他这个现在外援呢，我觉得最好的最理想状态就是说用熟不用生，哎，如果一直在中国一直在国内，那这个外援呢咱们来了就可以用，这当然是最好的。或者说他的责任心比较强，提前就来了，已经在国内，现在已经比如像书豪，当然书豪这个也情况比较特殊啊，他这新冠阳性，就是说如果他提前来了，来了之后隔离了一个月，哎，21天在假期，然后哎已经到队了，那这个呢是比较好的情况。如果有的队就是说他这外援没找好，咱们刚才说了，他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来，对吧？真正到队的时间，这不确定性很大。而且现在很多外援就是感觉也等不起 CBA 的消息，所以很多外援呢选择了去其他联赛，包括去欧洲也好，去这个韩国联赛也好等等。就很多这外援选择了，哎，我先找一个确定的饭碗再说，是吧？等你这个 CBA， 咱们再聊。那我先找一个确定的这个，哦，我这莫泰是去法国的比赛了，去法国联赛了，我记得。 对， 就是所以现在就是。这事儿不确定性非常大，但是咱们就说像比如像新疆有没有莫泰，其实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就等这个总局这批复吧，这到底是怎么一个赛程赛制，怎么让这个外援使用，这其实虽然现在外援使用是受到了越来越多限制啊，这出场时间越来越少，但是他毕竟在比赛当中还是有这决定比赛胜负的这么一个能力，所以从这角度来说还是影响比较大。但是如果说从国内现在联赛的格局来看，我觉得目前来说实力比较强的球队应该还是说咱们国内球员班底比较出色的，比如说这广东啊、辽宁啊，然后这首钢啊、广厦呀、啊、包括这个现在上海啊、新疆啊，就这几支球队啊，浙江是吧，这几支球队就他国内球员实力呢比较齐整，然后呢实力比较完善，然后我觉得这是可能仍然在国内还是有竞争力的。如果再加上外援，那这些球队相当于咱们说这个标虎生翼了。如果说没有外援，这些球队它仍然有着不错的竞争力，那这是目前来说就是格局上我觉得还是这么一个格局。但如果说比如广东有外援，咱首钢没外援，或者浙江有外援，这个上海有外援，咱们没有，那你这一下这实力我觉得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从目前看这几个强队仍然还是强队，但是这外援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最后的一个联赛的一个大的趋势和走势。对， 嗯，既然说到外援，刚才你也提到林书豪啊，来了之后的话呢，是到了国内，就是回来之后落地了，发现他是阳性，他也说了，说来我来的时候也打了疫苗了，是吧？从美国那边出来的时候打了疫苗，那么肯定在飞机上出现一些问题，那现在呢正在上海处在一个隔离啊治疗这么一种状况当中。应该作为运动员，因为之前我们知道这个吴磊啊，就是在西甲踢球，吴磊曾经也出现过这个情况，就当时大家非常担心，但实际上呢这个也是这个痊愈好转的非常快。我们相信呢书豪应该是也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对新的赛季当中呢，他回到首钢，你觉得能给首钢带来哪些帮助？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书豪他还是得看这个外援的使用啊，然后第二就是说书豪回来之后呢，他其实相比去年吉布森呢，毫无疑问这种领袖气质也好，然后攻守的这种均衡程度也好，就是要比吉布森更好。那可能关键球处理上比如说没有吉布森那么敢打，但是就是说一下吉布森在真正关键比赛咱们看打广东实际上他也不太管用，是吧？他也不太管用。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书豪跟球队第一比较默契，第二呢他的这种敬业态度、敬业精神，然后领袖气质，然后这种带头的作用，这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肯定能在这些方面给球队带来一个帮助。再有呢就是他跟首钢这些球员关系啊都非常不错，大家非常融洽，那这肯定也是有着一个不错的一个帮助。然后因为咱们现在他上赛季没来嘛，咱们内线反而提升了，所以即便书豪在带打的时候，其实咱们虽然不能打这双外援了，但是整体上来说，我觉得首钢实力还是更均衡了。所以从这角度来说，他回来之后还是能给首钢带来一定帮助的。但你要说，跟比如说索尼威姆斯是吧，跟比如马上这种球员比，那可能在这个关键球的这种把握性上，书豪可能没有那么高，还需要队友能够更多的站出来，这个也是咱们就是一直以来都知道的一个事儿。但在漫长赛季当中，就是说你不是说每场比赛都需要他去打英雄球，对吧？不是说每场比赛都需要他去打这绝杀， 那常规时间如果能赢下当然最好，所以我觉得舒豪来之后肯定是能给首钢带来一个尤其在后场带来一个全面提升，就是稳定性也好啊，这个经验也好啊等等，我觉得还是能给球队带来很大的帮助，起码要比我觉得要比吉布森要好。对， 嗯，我觉得这是相对比而言啊，当然还有一些球迷观点觉得这个舒豪这不是又长了一岁了吗？他的能力肯定是个身体的机能啊，包括他的状态是不是会下降啊，这个新的赛季的开始之后呢，又跟首钢又是隔了这么长时间啊，这个没有跟球队一起磨合、啊、训练，这个也存在很多的疑问。 对，我觉得说实话就是你说他这个身体情况你说要提升我觉得可能不太现实了，就是说这个我的身体素质能再比之前再更好不太现实，但是因为上赛季说好在这个 G League NBA 的 G League 也在打比赛，就是也保持了不错的状态，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就是他的这种自律啊职业态度啊这都没问题，就是只要这样的话其实他是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的，只要相对来说平稳发挥吧，就应该还好。你说他指望舒豪像比如老马来北京首钢那会儿三十五六还是多少那个状态我可能不现实，毕竟这黄种人和黑运动员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就是他用他这种大局观经验去帮助球队其实还是能给球队带来提升的。但是现在反正你不用舒豪，你现在能找到一个说更好更适合首钢更熟悉 CBA 就也更怎么说，就是对这儿也不会有水土不服，然后也有一个很好的职业态度，又有领袖气质，又能打关键球，又能传球，还要符合首钢的整体性，是吧？这方方面面都要好，钱还得合适，所以说还也不太好找，因为你现在这种情况真的是不太好找，而且呢， 要啥自行车 再找， 要啥自行车 啊？对，真的是，就是那么完美的球员，说话他能不能来 CBA 也是个问题，是吧？这都是问题，所以就现在只能先抓眼前的吧，能有就好。我觉得其实咱们一直在说，这多米尼和琼斯一直要离开吉林，那琼斯其实打得很整体，也很硬，而且他这个身体很耐打。不知道咱们有没有联系过，就是其实那要来首钢，那首钢打这关键球那就太厉害了，而且还能传球，反正就是有时候就是容易上头。琼斯是没有舒豪这个性格好，没有舒豪那么冷静，但是容易上头，但是从能力上来说真的是不错，就是不知道这咱们可能好像也不太感兴趣，还是没联系过，反正也没有这消息。对， 也就是现在其实呢，如果从外援角度来说，大家各家俱乐部选的一般还都是熟的，就是在咱们 CBA 打了多年球的，而且被证明是好使的外援，就越是这样的前提条件的话，数量会越少，大家都在盯着啊，所以在外援的这个操作上，外援的这种这个引进的可能性上的话，我觉得比本土球员可能性还要低，难度还要大。 对，这外援其实跟他更难选择，而且有很多不确定性。咱们说现在，包括我们其实转播 NBA 比赛的时候，就你看美国那边啊，美国的那个这个防疫啊，大家很多就是，包括 NBA 总决赛的时候，这场内坐20000人，场外站着好几万人，有人戴口罩，有人不戴口罩，就是真的是这种情况。所以就是你现在选择外援，你说他前面都做好准备了，你不敢保证他在一个月前，或者说这半个月前有没有什么跟这个。 密接， 比如说 密接 啊，病人的这种密接，对，咱们不敢确定。你来了之后，比如说，他阳性了，你可能一下你整个球队的备战的部署啊、计划全都打乱了。 嗯， 这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呢，就是这个球员来了之后，比如如果新选一个，咱们刚才说了，就是他适不适应 CBA？ 他来中国之后，比如赛会制，他这么捐着，他受了受不了，是吧？连咱们国内球员都觉得这个憋得难受，那这外援受了受不了，这也是一问题。所以这方方面面，这个其实都是这个要去考量的。他必须对你这个联赛人有熟悉，他不需要太多的磨合，不需要适应过程，然后呢这个还得适合你的球队的整体风格，然后还没有任何的这个新冠疫情传播的风险，就是这方方面面集合到一起，说这外援真的不好找，真的是不好找。所以对于各队来说，为什么那么多球队说愿意全华班，那我与其赌一把，我不如就踏踏实实全华班，是吧？这个我没有任何风险，又不用花这个冤枉钱，然后呢也不用这个，就是咱们说这冤枉钱，你即便说他来的时候不符合要求，不给工资，最起码来回机票你得掏吧，这乱七八糟的这些费用你得给，这包括隔离的钱你得掏吧，就是这都很复杂。所以就是对各队来说，很多那我干脆全华班，是吧？没有任何风险，我就眼下这些人我就打得非常的，又打得很默契，那我没有这些支额外的支出，那所以 就现在这事儿就得看后边到底是怎么去执行这个赛季吧，怎么去安排这个，反正的确是比较难办的一个事儿。 嗯，另外你刚才提到一个细节，就是在现场观赛，现场观赛的话得有球迷，得有观众。前段时间呢，我们也通过这个东京奥运会啊，看到了各种项目的比赛啊。这个除了室外的话，这个室内级比赛的话也都是空场，包括排球，包括这个篮球啊，在球馆里边的话，基本就没有观众进行观赛。那么在咱们以往的赛季当中的话，有些场次，因为后来上个赛季的后半段就有些观众可以到现场去观赛了。这个新的赛季如果是赛会制，而且又是空场举行的话呢，那这种状态对球员的这种，就这个环境对于状态球员的调整啊，它肯定会带来一些影响。 对，其实咱们说这有没有球迷，对整个球场的这种氛围真的是不一样。你放那个现场那个声音啊，跟你真正有人在那儿的时候，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其实包括我觉得，其实咱们现在国内的这个防疫形势啊，其实咱们是具备这个让球迷入场观赛的这么一个条件的。就是因为我现在比如赛会制比较集中了，把这个看台跟球员这个距离稍微远一点隔离开。然后另外呢，咱们现在包括这大数据追踪，就是这个行程是吧，行程那码，然后包括咱们这种健康码，其实我觉得各地的这种防疫的工作做得非常的不错。那对于如果联赛就是说要来观赛呢，比如说你持这个核酸检测的这个报告，然后呢再拿的就是比如你的健康码，再拿着你的行程码三码，都没有问题，再加上现场体温测量，如果都没有问题，我觉得其实这个对球迷开放是，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咱们现在防疫形势这么好的情况下，就是其实咱们还非常非常的严谨或者非常谨慎。然后你看这个 NBA 那赛场到季后赛真的都是18000都坐满，就他们都是坐满，很多人就有戴口罩，有戴的不规范的，也有干脆不戴的。他可能分这个疫苗接种区和未接种区，咱们其实也可以去借鉴，就是疫苗接种区一块儿未接种的坐一块儿，然后呢比如必须要求佩戴口罩，然后必须怎么样，就咱们这人之间这个距离可以拉大，就是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去做到的。就我觉得如果说赛会制的话，就是咱们这个咱们刚才说了，就是包括这个官方的很多这种安排，给球员的安排，包括观众这种安排，其实即便是有些疫情的这种小的范围的反复，我觉得其实可能通过咱们这种努力吧，也还是能够做到，就是说让这个赛会制的情况下，让球迷进场观赛，让部分球迷，也不是说坐满啊，让部分球迷进场观赛，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嗯，其实就是说，因为咱们的防疫政策的话已经做得非常好了，那么应该在这个前提条件之下，能够满足一些就各方面的需求。 对，其实咱们说上全世界的防疫恐怕也没有比中国做得好的，对吧？咱们。而且就是咱们如果像我刚才说的，就比如划分这个疫苗接种和未接种区域啊，然后包括咱们说刚才几码，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核酸检测，然后体温的这种检测，然后再加上比如说这个现场这种区域的划分，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是可以尽量避免这个疫情传播的。就是如果咱们在选择这个赛区城市，比如在选择相对来说这个防疫比较好的，然后跟当地的这种部门配合，我觉得这很多事儿其实我相信咱们是能做成的，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就而且咱们已经证明过，就是咱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这我还挺持乐观态度的。对。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新的赛季当中呢，如果没有外援，咱们全华班，那么其中呢，一个是本土球员的这个成名成腕的那些球员的表现啊，那还有呢，就是一些年轻球员的这种大家对于他的期待。 对，现在其实各个队，我觉得从就是这几年吧，就是也不是说这一两年，这几年看到的，就是真正想冲击好成绩、想夺冠的球队，必须是。这个相对来说国内球员班底啊比较有底蕴或者比较有实力的球队，包括其实这两年崛起的包括像浙江啊像广厦呀、啊、是吧，这些球队能够看到都是国内球员的班底更好。而且呢还有一个大的趋势，就是这两年整个联赛的这种核心的年轻化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趋势，很多这个95后球员甚至00后球员已经成为联赛的这个主角了，在奔着这个球星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趋势。相对来说，首钢呢，咱们说是这个核心年龄啊相对比较偏大的一支球队了，这是 这不得不承认，因为在之前我记得咱们核心就是像方硕呀、这朱熹呀、小辉呀等等，这都是30岁以上了。其实小川相对小一点，但是呢也是28岁了。那所以总体来说，各队现在我觉得对于这种年轻球员的这种成长和培养都是非常重视。那首钢现在包括范子铭啊等等这些球员很年轻，包括其实来的雷蒙啊这些球员，哎，有很大的这培养价值。我觉得从整体来说需要把这个目光放得更长远，需要从这个年轻人的这个角度来说去培养更多的这未来能够去接班的人。那方硕、小川、朱熹这哥几个固然好，是球队夺冠当年的这个核心阵容，但现在呢就是说他们也涉及到，哎，当30岁之后可能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可能是不如26、27岁那个状况，那也需要为未来去着眼。比如说等他们35、36再过个3、4年谁来接班，是吧？你现在如果培养这个20出头的球员，正好过个4、5年他正好能到一个职业生涯的黄金期，其实这是需要去着眼的。那现在包括咱们之前就是跟球队闹得有点这个什么纠纷的这个曾凡博是吧，等等这些球员，对，其实这些都需要好好去考量。之前我也听消息说首钢可能要放曾凡博去这 NBA 这个 NBA 的 G League 去打这个点燃队，要有说要放他去，然后但是到底怎么着现在也没有一个定数。那确实这些球员未来怎么去培养，是不是按照你的核心去培养，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都需要俱乐部做得更加系统。从现在来说，我觉得从青训角度来说，咱们现在啊虽然有这个雏鹰计划等等，但是真正说出的好苗子和人才，咱们的数量并不比广东啊浙江啊那些球队多。就是从整体的效果来看，辽宁咱就更不说了啊，辽宁人家一茬接一茬的人是吧，就张镇麟、吴昌泽刚出来，就是其实咱们的这些人才并不比别的多。包括其实上海也好，江苏也好，江苏李如同，然后咱们好张之遥去上海了等等，就是咱们现在未来这些球员就是怎么去培养和规划。我觉得现在首钢其实在整个 CBA 当中做的，虽然咱们投入不少，咱们雏鹰计划投入可能比谁都大，但是咱们现在在整个 CBA 当中做的并不是靠前的，这咱们实话实说。但这个未来我觉得需要有更好的一个规划，更好的一个计划，去让球队能够延续现在这样的一个成绩，延续现在在联赛当中这么一个位置。我觉得其实这个路啊真的还有很长的路要。 对，你刚也提到了这个，真的在疫情之下的话呢，国家俱乐部的经营状况啊，包括他们的投入啊，其实作为一个大的国企啊，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它的稳定性，它的资金的体量啊，它的这种投入的这种稳妥性、把握性，肯定会比那些这个私企的话呢更加有厚度。所以说其实对于未来年轻球员的培养的话呢，如果着眼于长远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应该反而容易一些。 有的这私企的队，人家呢对于这种年轻人，包括好苗子这种人才的这种选材也好，培养也好，他老板可能一拍板就定了。那咱们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本身这个东西比较复杂，就是它这个就流程比较复杂。另外呢，就是这么多年，其实真正咱们说北京自己的好苗子，咱们都没留下，咱们更别说这个上外边去选这个好苗子，说真正我培养出来。说话咱们过去几年，包括谢立斌也好，翟小川也好，这都是从唐山这个培养出来的这个引进的球员。然后真正咱们说能从其他的省市挖来的好苗子，真的人数是少之又少，这真的是很多这个东北的大个等等人都到南方球队去了。就是从这个你给的条件也好，从整个培养也好，环境也好，就是人家并没有选择你。包括咱们说这个王义雄今年的选秀状元，之前我12年夺冠的时候我就采访过他的这教练，他叫江超，原来也是北京首钢的球员。然后包13年王义雄选择就是放弃学业去西班牙上学，我又写过文章。但是就是这些北京的孩子咱们也抓不住，最后人家去福建了，对吧？就人家去福建了。就是包括咱们在北京这个范围内，就是说你说把这个好苗子能不能摁住，包括咱们说麒麟啊、于小辉啊，原来四中的一些孩子咱们也没有抓住。包括清华附，你说哪个孩子这个，包括清华大学现在陈磊当主教练，你说哪个这个好苗子人特别好，你说最后这个首钢能给提前引进过来，咱们像比如麒麟去新疆一样， 这些苗子首选就应该去首钢嘛，是吧？ 对，就是说我们因为这孩子他不需要离开家，很多尤其比如北京孩子、永宁镇啊等等，他不需要离开家， 你能不能像麒麟那样，我先把你选到我的青年队，比如打两年青年联赛，你就代表我比赛了，能不能通过这种操作来运作一下？那咱们一个也没有。说到这其实是一个，这其实是一个值得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一直在说我们没有好苗子，北京比如咱们这地儿也小，家长家里条件也都不错，人家不是说非让孩子打球，但是其实很多孩子有这职业篮球的梦想。但是呢，你自己的这些人在你这个一亩三分地儿的咱们都没有抓住，咱们可别说去外边抓了。而且其实我之前也说，就比如咱们出行计划花那么多钱送孩子去美国，这全国的好苗子来去美国，曾凡博就是哪，是黑龙江来的，对吧？是送去美国，送完之后，现在至于他给不给你效力，这还在争论，还在这么一个问题。那你花这么多钱，你不如是我，比如我把这些钱用在我在国内选材上，哎，你来我这儿，我给你更好的待遇，是吧？我给你解决什么问题，然后另外我给你什么样的一个训练条件，然后我拿这个钱去请更好的教练。更好，比如专业的这种经验的教练来专门培养你。如果把这些做好了，其实咱们现在我觉得这后辈就花同样的钱，是更少的钱，我们现在也能做得更好。但现在咱们是感觉就是钱花了，事儿未必办成了，对吧？这其实是一个，这、就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事儿。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按照规律办事儿，按照这个正确的方向去办这个事儿，其实可能效果会更好。所以，反正这青年的培养这事儿，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这也需要我觉得。我俱乐部也好，还是说，方方面面吧，可能得做得更加考究一点。对， 对，其实这几个赛季当中的话，我们看到的，尤其是这个赛季之前啊，就是上个赛季结束以后呢，在人员的选择上，在这个年轻球员的一些消息上的更多一些。而之前呢，更多的就是像这个舒豪的引入啊，这个包括像这个双塔的引入啊，包括像吉布森啊等等这些，国内的一些外援的这种引入等等。这些消息更多一些，就是在真正的青训这方面的话，你刚才也提到了，像雏鹰计划做了这么多年，但实际上呢，它所给一支球队带来的效果怎么样，这个就反而它不是不匹配的。 对，其实这个事儿就是怎么说呢？这大家其实也不太愿意谈这个，因为多少有点得罪人，然后对多少有点得罪人，但是咱就说这事儿吧。比如说啊，咱们还举个例子，比如张振林，他也在 NCAA 打球，对吧？那为什么张振林能够做到他从 NCAA 回来之后直接就加盟辽宁队，而不用通过参加选秀，对吧？这是说明辽宁队之前已经给他注册了，就是他是辽宁队青训培养的球员。他虽然在国外接受了这个篮球的这种教育或者培训，但是他仍然是辽宁队的球员。但是同样的问题，就是说，在王义雄这个问题上，为什么咱们北京的孩子，那，咱们不能做到这一点，对吧？王义雄就要参加的选秀，最后被别人选走。就你说咱们不缺这个三四号位的球员吗？咱们明显也缺，朱熹这年纪越来越大了，对吧？那其实咱们也缺这个位置的球员，正缺这个位置球员。那为什么咱们不能做到这一点？其实这是一个需要去考量的事儿。因为之前我采访王义雄，他父亲好像是当时八一队的。就是好像是其他项目的一个也是运动员，家里天赋还不错，当时上初中的时候在北京五中分校跟这个咱们北京三队大比赛啊，王义雄就有优势，当时就是想着他入队也跟队练过，但是最后人家也没有选择说来咱首钢。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这种事儿，就是你可以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人张振林能回辽宁，咱们自个儿北京的球员，但是咱们就没有这个联系，或者说没有这个接触，最后人家就参加选秀。包括麒麟是吧，这些典型北京孩子，家里也是名宿，然后也跟你没有啥关系。而且人教练还是陈磊是吧，叫清华大学教练还是陈磊，还是北京首钢的球员， 对， 最后也都跟你没关系。这都是可以去思考的。说话这事儿如果让我干，我肯定先跟陈磊先沟通这事儿，对吧？或者我可能在高中就先跟这麒麟的教练李冰来沟通这事儿了。那未来怎么去规划，就先跟人家长先好好聊。很多事儿其实这都是事在人为。我觉得这新疆如果能做成，那咱没理由说咱北京队做不成。 其实有的时候呢，反而是说大家看得特别清楚的相对来说呢有规律而且比较简单好抓的事情的话，可能在实际操作起来的话它反而不是这么回事儿。哈，这很奇怪，很奇怪。 对。 但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多的话，还是从爱护俱乐部的角度，就良药苦口啊，不能说我们只是捧着，有的时候捧也是捧杀。其实呢，要是多说这个，多一些提醒，多一些思考，不同的角度的观察的话呢，也是为了一支俱乐部能够更好的发展。 咱这是正面引导，咱都不是批评，咱是正面引导， 都谈不上批评， 对， 就是摆事实，摆事实，我们还没到讲道理的程度呢。 啊，对对对对对。 对新的赛季的话，我觉得还是作为一个资深的篮球媒体人，多说一些期待吧。 说实话，对于新赛季，我真的还是希望能够打出一个更精彩的一个比赛，因为其实，在上赛季也好，或者说上个赛季复赛阶段也好，就整个 CBA 的这个给大家制造的这种影响力啊，然后包括大家的这种关注度啊，其实还是很高的。甚至很多球迷朋友说，因为就是看 CBA 发现，哎，这国内篮球也挺好看。以前都是看 NBA， 后来发现这国内篮球看完之后，说觉得这个也不比 NBA 差，而且咱们自个儿联赛大家更有代入感，更有这个归属感。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契机。那这个赛季呢，其实本身开始之前是机会不错的，包括咱们说这个恢复主客场啊等等，现在看呢就是比较危险了，可能够呛。但是我仍然希望这联赛能够打得更加精彩，有更多的不管是新人也好，还是说这个更出色的球员能够涌现出来，然后能够让大家看到这个联赛有这种新鲜的活力，然后有很有悬念的这种赛事，我觉得保持这比赛的这种观赏性，当然这是对于联赛来说最重要的，让更多的人去喜欢上这个比赛啊。对于咱北京首钢或者就包括北控的，我也希望就北京这两支球队的能够就是起码达到自己的目标吧，打出自己最好的表现，打出咱们说应有的一个表现。其实每个赛季开始前大家都在说这两支球队呢阶段不同，目标不同，各自的这个努力方向其实也不同，所以呢就是希望能够在各自这方向上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发挥，能够去打出理想的表现，能够让不管是球迷也好，然后让这个球员也好，或者俱乐部也好，都大家都满意，我觉得这就足够了，也不是说非得去争冠或者怎么样，但是打出咱应该有的精气神儿，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大家看球是最希望看到的。对， 嗯，这我觉得还真是希望呢，这个新的赛季就像这个周贺所期待的那样。